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啦，返嚟最期待嘅一節啦，咁樣嗱，咁今日呢大班係有開咪嘅，咁樣咁，但係呢預期你聽大班呢，倒不如聽毓敏講大班， 一定好聽， 一定好聽過你，一定好聽過你聽大班， 絕對肯定 聽毓敏講大班一定好聽。 我而家八個字，屌我諗諗下，即係見到佢咁凄涼，哀莫能助，你明唔明？即係心表同情， 心表同情， 心表同情，但哀莫能助， 係 嘛？我都想破蓋幫佢做節目，點解掹多啲自己人？ 係， 但係奈何同我話清解先，話同我絕交，話我屌佢老母，咁事實我冇， 係咪啊？我有， 即係你就係咁樣，係嘛？咁如果佢唔係同我絕交，我而家就一定撲出去同佢 幫佢撐我， 幫佢撐佢， 撐佢。 屌你，幫佢做三日朝頭早，執撚咗大一個鐘頭 嘅，講到咁。 是吧？冇计，屌你乜？你同我划清界线， 真系冇办法。 系咪冇计？即系爱莫能助，但系真系心表同情，因为真系喂，你谂下佢两个台咁多节目，你就算人工相对比佢哋近时做电台恩好多，都系一笔支出嚟噶嘛？系咪先？ 系。 咁佢计条数好易计嘅啫，我收700蚊一个人，屌你乜？我号称500万人听，系咪？咁我有30000个，我一年就有2100万，咁你而家当你一个月。是吧100多万开支，咁就可以围到皮啦，係咪咁样嘛，你明唔明啊？跟住同啲后面嘅老细又有得交代， 係 咪又唔使人哋成日暗，係咪你俾咗个希望人哋嘛，扑你个街而家任你讲得10000几，可能打个折头得6000，因为如果6000嘅话6、7、4、22、420万俾我哋梗係够做啦。 够。 係咪俾佢唔够做嘛。你睇而家佢嗰個支出，如果你講緊一年佢只能夠收翻400-500万翻嚟，邊夠啫？係咪？係 啊。 咁到要佢老人家貼錢嘅時候，就揾把槍對住佢頭。如果你話即再斬多佢一次，佢都唔會貼噶啦，大佬啱唔啱啊？ 佢而家好緊張， 係咪先？ 好緊張啊！知佢連嗰個聽眾捐4张凳，有2张俾咗尤清源，佢都好肉痛啊！真係。原本4张都係佢噶嘛，福利街有2张俾咗尤清源。 唔係啊，我好了解呢個人嘅性格。呢個其實咧就即係老實講，如果你用一般人嘅標準嚟講咧，佢都唔係一個壞人。 佢唔係壞 啊。即係用一般人嘅標準咧，即係佢對夥計都幾好嘅。 嗯。 不過佢屌你， 當年嘅而家唔知喎。 不過佢就成日中意講啊嘛，同埋佢真係八婆嚟噶嘛。我叫佢做八婆就係、是。當年同佢一齊做龍門陣嘅時候，佢幫我起咗個花名叫八婆啦。 嗯、 八婆嘅意思，我哋唔係想貶抑啲女性，因為女人通常都係記憶力強、分析力弱。屌你咩！成日老年咁耐嘅嘢都記住，跟住就係咦哦哦，佢就咁嚟死咦哦咦哦，如果又講呢樣講嗰樣，又啲人哋領情，你明唔明？又有啲恩主心態，即係等於而家。屌你話啲主持，我而家捧紅你，咁你都已經要感激啊！咁呢啲咪恩主，呢啲咪恩主心態咯。仲有嗰啲主持真係好撲街噶嘛，有啲係同佢講數真係冇義氣噶嘛，亦都係事實。 唔係我，喂呢、這個我要差一筆講先。我琴晚咧，我琴晚咧就做節目，咁啊講大班，咁啊搞到咧，琴晚好多人咧就打電話俾我報啊，又啊即係喺度講翻，喂乜乜乜嗰啲咁樣，你講得唔夠詳盡啊，黃日達咁樣。咁樣咧，跟住然之後咧就我琴日講到即係啊，佢阿大班自己講嘅，就話咧調動啲節目。想 cut 個節目，咁樣咧 cut 個節目咧，跟住咧，然之後咧做咩？冇畫面啊？係咪冇畫面啊？阿雙傑， 唔係，可以出投票。 cut 翻個畫面俾我睇下，俾個畫面俾我睇下先。我 見到， 喺度冇問題， 冇問題。講埋，因為呢個同你好有關係。 點解同我有關係？ 因為我琴日都唔知道，阿大班喺自己嘅節目度講就話，哇！啲主持人成日投訴我，咁我話要調動啲節目。跟住咧就要 cut 個節目，咁跟住然之後嗰個主持咧要 cut 嗰個節目，嗰個主持咧就 send 翻個 WhatsApp 就俾佢，就話你試下 cut 我節目啊，我要你10倍奉還咁樣。咁我真係心諗邊個咁霸氣嚇 ，send 個咁嘅 message 俾呢個咁樣嘅阿大班咧， 10倍。 跟住然之後咧有個即係權威消息就話翻俾我聽就 極有可能那個是陶君衡來 的。我屌你， 他看他半集小說看太多是吧？ 喂，即是這個跟你很有關係了，教主是吧？ 不關我什麼事，我指使他做。 不是你指使他做，而是你對啲兄弟， 因為他現在特登整個台來抽我水。 不是，你對啲兄弟有大歉，即是你就已經是，即是你已經養狼狗就咬春袋了一次了嘛。跟住你又放走只狼狗， 佢而家都繼續咬嘅， 係啊， 繼續咬。 但佢咬埋底啲人啊嘛，佢咬完你又唔夠，你仲要咬大班。 但係我又想咁樣睇喎，因為你去撐啊李慧玲，啊俾人調動節目，你都覺得呢個係妨礙言論自由喎。咁然後即係陶君衡覺得，屌你咩你嚟啊？你雙重標準喎，你而家調動我節目，咁咪又即係。又是妨礙言論自由，那我咪十倍奉還，但他那十倍奉還是怎樣奉還法呢？ 不知道， 整多十個花生台，就屌你啦！有十個花生台嚟，即係喐下大班嘅，留翻一個就喐我，係咪咁咧？係咪咁十倍奉還咧？ 咁多條問道， 我咁難做咧？問題，我開咁多個台喺度， 佢有撚嘢做咩？唔自己做撚曬佢咯？喂，你真係咁樣有威，好多人都犀利。 喂，即係所以佢啲你唔好講啊！你同佢有利益衝突，唔係有利益衝突，你又同牙齒人啊，大家選舉 啊，你同佢有牙齒人。 我同佢冇牙齒人喎，我係大佬喎。OK， 牙咩齒人啊？屌你真係我怕咗佢哋行咗去咁解喎，大佬。 喂，不如你介紹埋馬草泥俾阿大巴識啊！ 屌你咪仲有屌你真係嘛？ 開節目。 唉，真係大鑊真係。嗱，咁其他啲主持都有啲都係可能會同佢講數嘅喎。 會，梗係會啦，會大佬。喂，即係有。 唔係，所以如果喺呢樣嘢嚟講，我就真係同情佢喎。屌你真 係。同情大班啊！ 係啊，梗係啦，俾個平台你班友喺度，你連黃國同平時邊有揾佢做節目嘅啫？訪問親就佢就講法律問題嘅啫嘛。係。屌你真係，嗱呢個都叫做係同我有傾有講嘅人啦，佢都算柒㗎。佢知唔知佢入過社民聯㗎？係 咩？ 系，佢入社民联嗰阵时，佢喺彩云嗰边有个位， 我知。 咁啊，我支持佢继续去选嘅，你明唔明啊？佢做执委添，后屘咧就佢唔妥陶君衡，你明唔明啊？咁啊，为咗选举嘅嘢，佢又退出社民联。 哦，咁 啊，仲要争取我嘅同情理解，打电话嚟沙冧。咁佢已经唔系好 active 嘅啦，社民联，你明？佢系中意唉，有个地方又可以挂个单，佢原本民业噶嘛，明唔明啊？咁我又入過社民連嘅，咁啊好短時間就因為同阿土就好唔妥，你明唔明啊？咁樣嚟嘅，咁我啊冇所謂，係嘛？好啦，跟住就入民主黨，就咁咯。呢條友就咁嘅。 琴日喊佢，琴日喊佢流眼淚啊！聽到大班風咪流眼淚啊！ 即係佢都好柒喎。 係啦。 你哋內部冇溝通嘅咩？真係。 喂，呃咗自己人先啊嘛，大佬。 大班都好易行嘅，又係情感好豐富嘅。 情感好豐富。 即係你再俾佢講兩次，佢又嚟㗎啦。 佢梗係喊啦， 又失聲。 日日都燒錢。 我而家就係驚佢唔講啊！我驚佢之後唔再講啊，所以等 你。我就唔想話佢判斷錯誤啦，因為我聽咗即係我琴日好辛苦先 download 你嗰個節目嚟聽。屌你真係好，即係你真係大鑊，你日日俾人攻擊，download 都要搞咁耐，仲耐過 download D100，屌你真係。係嘛？好啦，咁我聽佢講啦，我覺得即係喂，真係奇情可憐喎，真係。 係嘛？ 搞咁多嘢，到最後，喂，全球500万人聽嘅喎，睇嘅喎，而家係。 係啊， 好撚犀利嘅喎， 係咪？ 我哋即係買 radio 加埋呢個粵語時報，先至勉強可以同佢頂得住咗，可能。 照計就係咁嘅。 係啊，照計。啊，唔係高過佢咩？ 照高過，跌退啲啊，跌退啲啊，跌退啲啊，費事落井下石啦，而家 係。唔係你收錢咧，我覺得係應該嘅。咁但係問題你點樣收法，同埋點樣做法，同埋而家你因為收唔夠醜，你而家要盤撇，咁你而家話喂抌地，咁其他嗰啲俾咗錢嗰啲點咧？ 系啊， 系啊，你做唔俾錢我就執咗佢。 系啊，有啲做咗永久會員嘅大佬。 咁啊，嗰啲有啲冇所謂，嗰啲死忠噶嘛，有啲話，哎呀，大班，我見到你咁都係好淒涼啊，啲錢啦，我唔會同你計較嘅。咁都有咁，即係等於我嗰陣時，即係癲狗周刊都執埋嘅時候，有啲訂户啊，即係訂月嘅，你明唔明啊？咁仲有尾數噶嘛？咁佢都啊，即係表示，哎，玉米唔使啦，咁都有噶嘛？呢個好正常啦，係咪先？咁但係成件事，我覺得就真係好奇怪。咁你搞到大羅大鼓搞到咁，你為咩咧？而家係，如果你話哦，即係嗰啲，即係而家我聽佢嗰個調動啊，咁你個傳送嘅功能喺邊度咧？ 係啊， 係咪啊？ 係啊， 因為你自己都講啦，即係你淨係俾自己有嘅時候，咁嗰啲咪少眾咯，係咪啊？咁你要嗰、那個即係傳訊嘅功能發揮得到嘅，將你大班嘅理念啊，或者係即係你對嗰個時事嘅。 嗰個睇法同埋你嗰個感言嘅作風，令到全球如果個中國人都可以睇得到嘅話，屌你係唔應該要人俾錢嘅大佬，係嘛？ 係喎， 係嘛？咁要人俾錢嘅目的，為咗令到其他人都聽到咧，咁啊 OK。咁既然呢個唔 work 嘅話，你就應該接咗佢喎，俾我哋發揮下喎，我哋唔撚收錢嘅喎，係咪？喺可見嘅將來，我哋都唔會收錢嘅喎，係咪？咁唔係話我哋有大把錢喎，你上嚟呢度睇下啲電線亂曬龍，屌求其棘甩一條啊撲街咁啊已經唔 work 㗎啦！屌你喂你睇啊睇又好睇就個畫面嚟嘅，靠 content， 其實呢度你睇呢嗰邊係雜物，冚家行出就會撲親嘅，屌你真係咁樣嘅咁樣嚟做喎，大佬山寨式喎，係嘛都可以做到咁喎， 佢嗰邊有海景我想講， 唔係咯， 有海景啊，有個好彎嘅，有個好彎嘅玻璃幕咁樣啊，好撚威 嘅。唔係我哋由 day one 開始嘅，2007年做到而家啦，我哋做網台由一搭檔揾嚟一張寫字台擺部電腦喺度，係嘛做到而家啦，係嘛做到而家個規模都似模似樣啦，係咪先咁樣嘅已經係係嘛？都是一步一腳印咁啊揼石仔揼翻嚟噶嘛，咁你唔同，你係大班啊嘛， 係大班， 咁你係大班，咁你又有錢，屌你係嘛，咁又有一嚿人又捐咗千幾萬俾你，係嘛，咁啊攞個嚿錢翻嚟，佢而家覺得自己受好多委屈啊，為咗 DBC， 你有咩委屈啊？唔該曬，全數拎翻啲錢，有咩投資好過咁啊？我揼4000萬出嚟攞翻4000萬，跟住俾你搞幾年，係嘛？有咩好到咩生意好過咁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即係而家去到呢個地步，你即係當初佢好睇唔起網台咁啊，又係。係 啊，咁啊，係啊。 咁而家要做網台之霸啦嘛。 係啊，話你粗口台啊。嚇！咁多人聽過佢喎。 咁霸咗一陣之後，咁你就無以為繼喎。 係咯。 係咪？係 咯。 我哋唔係霸喎，我哋係喺個夾縫中生存。 係。 要你喺一個洪流底下，係咪？即係都做到似模似樣喎，係嘛？咁你遠時報起碼朝頭早有5日節目，夜晚5日節目，你再睇下，係咪？我冇你節目咁多元化，呢個係事實。咁多即係升級主持，呢個都係事實。 升級㗎， 係咪？絕對係啊嘛！你梁繼章嗰啲唔升級咩？ 佢唔認同人哋升級嘅，佢覺得係佢捧出嚟嘅，全部都係 唔通嘅。你如果冇呢班人咧，你係咪你冇呢班人咧？你襯托唔起㗎嘛？你話講如果你真係大班，好似我哋咁嘅做法，鬱敏踩場，咁你大班有話講，或者大班人話。咁你試下睇下冇咁樣多人聽啊嗱， 佢應該可以講大班慎窮，集集喺日日喺度慎窮， 冇錢啊！ 唔係佢唔認同嗰啲係升級主持嚟。 嗱，我做人咧就唔會即係好矯情嘅，我唔會因為而家佢真係搞到咁啦，跟住我就話唉，即係同情佢。頭先我雖然講咗啦，但係真係愛莫能助。然後跟住即係我就覺得唉，而家搞網台真係好艱難㗎，大班你都應該急流勇退啊！咁我又唔會咁樣嘅， 係 咪？咁我就希望佢接撚咗佢咯。即係再內競爭，你都係輸㗎啦。 即係好友善啊！呢個提議， 呢個係好友善啊嘛。咁你都60多歐啦，係咪？屌翻去即係啊！ 係啊，琴日有啲聽眾咧，真係好支持佢嘅。我聽到啲阿嬸嬸嗰啲打佢啦，就行上啊，大伯，我真係好支持你㗎。不過如果你真係要退嘅話咧，我都贊成。 好 啊！係啊，跟住佢哋全部突然間嚇你哋咁講嘅，跟住就 即係我就唔會好似黃楊達咁抵撚死，又話行古惑。屌你谂乜讲九个字真系，我一听到屌你系嘛，即系我话唔会咁，因为我亦都谂下，喂大佬佢一把年纪，嗱佢而家喺成个即系而家呢个所谓传播界里边，系嘛，佢嗰个地位，因为你冇咗个主流媒体咧，就系冇噶啦。即系我哋大家要明白呢个道理。 系 当年我哋喺主流媒体里边，即系唔好话呼风唤雨咧，即系讲任何嘅嘢都系有影响力嘅。 系 我哋全盛时期做电视节目、电台节目、报纸专栏，哇！即系日日你都见到我嘅。咁你话啦，个个系咪要买你怕擦你鞋啊？但系当你个主流媒体即系飞欧之后，你呢个影响力就逐渐就系减退噶嘛？系咪？呢个系好清楚噶。譬如我2004年之后，我用四个字嚟形容自己，佢叫无处容身啊嘛。 嗯， 系咪？咁然後跟住係靠自己打出條血路出嚟嘅啫嘛，係咪？但係而家都係喺個主流媒體裏面一樣係俾人邊緣化，一樣俾人封殺嘅喎。係靠而家呢啲喺度印下印下印下，唔係按拉有成萬人，跟住話 download 有10萬8萬，咁已經好安慰嘅啦，大佬。咁仲有唔好忘記，聽我哋啲節目嗰啲真係屌真係好留心咁去聽噶嘛。 係啊，好認真。係 嘛？唔係講笑噶嘛。 講多個字就屌鳩我哋。 講嗰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嘛，係咪？咁你大班由一個主流媒體變做你要搞新媒體。譬如你黎智英都搞新媒體嘅，係咪？佢搞新媒體就係佢有一個主流媒體 back up 佢啊嘛，大佬係咪？係爭好遠嘅，係咪？ 你而家單獨去做一個新媒體係好艱難嘅， 艱難， 非常艱難嘅事。佢睇《粵語時報》就有得俾你睇，所以我而家講呢啲嘢就係、是，譬如有啲搞網台，令到自己有個發聲嘅基地嗰啲咧，我哋都係好歡迎嘅、嗯。哪怕你只係一即係一兩個節目，係嘛、嗯，都冇問題嘅，係、嗯、咪？喂，呢、這個都係我搞先嘅，唔係話即係而家今日先講。2007年嘅時候，我哋就係用。即係話我做節目嘅時候就拍低佢、 嗯， 跟住就之後擺上 YouTube 咁樣噶嘛，係、 嗯、 咁樣嚟噶嘛。而家就係現場都得啦，係、嗯、嘛？咁你第一個資訊科技發達啊嘛，唔同舊陣時啊嘛。雖然而家你 online 都係有局限嘅，老實講，我唔怕你而家即係 D 一百講到你呢個節目幾巴閉，你個直播 online 嘅有幾多人聽啊？老實講，因為局限噶嘛，嗰、那個係 而家稍微低過我哋少少而家， 真係 係啊。 唔係喎，佢有條數嘅喎，覺得你啲人講第二啲台，你都我自己心裏有數。 佢心裏有數，但係心裏有數，嗰條數就係佢自己心裏有數咯。咁樣即係呢個唔係啊，咁都會講。同埋咧，真係太急進啦。即係嗱，鬱敏作為前輩，你又都可以提點下佢。即係佢開咗一年啫嘛， 太急進， 太急進啦。 唔、嗯、係，但係佢有個基礎嘛，佢有咁多人，你明唔明啊？ 但係呢都有個時勢啊嘛，正等於你當年係嘛遇咗一個陳冠希事件，哇！忽然之間就啪啪聲咁樣，好似最近。你嗰個評啊，李慧玲 有廿幾萬， 有比利巴拿咁樣， 廿幾萬 係咪？即係你即係始終嗰個內容係重要，唔係集集喺度呻窮啊，同啲聽眾喺度鬧交啊。 唔係，仲有佢好 最好 學 咧， 就又係學識喺 Facebook 打飛機。 係啦， 嗱呢啲係好後期先上 Facebook 嘅，咁啊，但整到有好多個 like 啊！屌你，我想話俾你聽，嗰啲 like 咧有得買噶嘛，你知唔知啊？即 Facebook 成日嬲你買 like 咁， 佢梗 係 知 係咪啊？ 佢梗係知道佢有 幫襯。我哋又會做呢啲嘢嘅。有一次我咪教阿馮檢基你買啦，佢買要俾錢唔好。所以而家佢咪繼續得2900個賺啦。 咁呢啲好，呢啲老實， 呢啲老實啦。我教佢嘅，我哋買啦，屌你有得買咁啊？知唔知啊？擔保你去到邊個數添啊？屌你俾錢就得㗎啦，係咪？佢有辦法幫你整嘅，係咪？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你上網。日日開住個 Facebook 嚟睇，肯定嘅，係咪？睇都唔緊要。嗱，好似我咁，我 Facebook 係擺曬我啲 content 上去啫嘛。 嗯。 文啦、啊，係咪？動議辯論嗰啲發言稿啦、啊，我啲影片啦、啊，係咪？全部擺呢啲嘢嘅啫嘛。啱唔啱啊？咁、嗯、而有時而家得鳩閒嘅時候，即係就做鳩 like 啫嘛，即係 like 人啦 ，like 啊，鬱敏有份 like 㗎啦。《粵語時報》我又 like， 阿陳四我又 like， 呢個我 like， 即係手痕喺度撳。我從來唔會留言咁滯嘅，留親嗰啲都係玩嘅嘢嚟嘅啫，從來冇嘅。你睇下，你留意啊，你唔係。屌你乜見到人哋屌鳩你阿猛啊發脾氣啊不知所謂啊又咩嘢都發猛嘴又鬧人啦、啊！屌你咁介意啲 Facebook 呢啲？喂屌你乜我都成日俾人鬧啦，係咪咁所謂啫？係咪先？所以即係去到呢個地步，成七啊歲人好心理啦，屌你接撚咗佢啦，做嚟做咩？成日咁激氣係咪啊？我哋唔係喎，我咧擒咗個網台，屌你嘢都唔俾你過，哇！我哋就～直情係上身喎，點同啫？你講唔講似我咁樣上身啦？唔得啊嘛，係咪？屌你咁樣，你學唔到我咁樣噶嘛？喂，而家至少我反應一定唔會慢過你鄭經翰， 好難慢過佢。 佢你睇佢 冇乜人慢過佢。 唔係，其實佢個台係搞得好好嘅，咁撚多錢， 算係咁嘅。 真係算係咁嘅。你而家我而家先講咧，你就撲街啊，先講啦，係咪？搞得好撚好嘅，你明唔明啊？係真係搞得用錢嚟堆咁。 Technical 啊，同埋嗰個順暢啊， 所有嘢你唔好似我哋咁，我哋即係嗱，我話俾你聽，自暴其醜嘅，你已經咁撚樣嘅啦。啲咪你睇又揈下揈下，咁屌你唔好理啊！我哋成日信奉一個觀念就是、content is king， 係、 嗯、 咪？同埋我哋而家即係對嘅係啲咩觀眾聽眾好清楚嘅，係、 嗯、 咪？咁佢都真係有一班師奶擁趸嘅嘛。 佢有 用， 所以我即係佢同我交互，其實應該唔係我同佢交互咧，我係好撚被動嘅，你明唔明啊？咁黃又達成日期待我同佢即係復和啦。 係、哎，我成日都希望促成你哋和解。 其實我都覺得係嘅。 但我自己有時忍唔住喺節目度鳩佢。 屌你乜幾廿歲人啊？大家都民建棺材香港臘尾份啊！你就有條件同佢交互嘅，因為你後生過佢。屌你有咩？我哋唔係噶嘛。 鬥長命。 即係嚇，唔係我哋民建棺材香港臘尾份，其實應該相逢一笑泯恩仇。見到佢而家咁嘅處境，應該我就走去。助佢， 嗯， 系咪啊？ 嗯， 即系向佢伸出呢个橄榄枝嗱，大班，你而家咁样唔紧要，我而家嚟帮你。 嗯， 啊，我哋试下我做五日，咁、嗯、啊，大家一齐打，你俾个节目我做五日，睇、嗯、下你可唔可以收翻啲钱咧？ 嗯， 咁样， 咁我哋點啊？ 應該係轉頭佢話佢捧紅你喎，鬱敏。 跟住佢 cut 你節目。 唔係我而家嗱，其實即係好多人中意鳩噏啊嘛，咁唔爭在我而家都係鳩噏。 成日你最大嘅善意就係叫佢接咗佢咧，都係 接咗佢啦，咪唞下啦，咪 唔係接咗佢好嘅，唔係即係我有，但係咧，雖然阿鬱敏你又對佢即係釋出咁多善意啦，但我有樣嘢，我自己琴日我自己節目都唔記得講，我有樣嘢我就幾唔中意。我幾唔鍾意琴日大班嘅講法，除咗嗰個所謂啊恩主心態之外呢，佢其實琴日仲講咗一樣嘢，琴日仲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呢，佢其實呢，佢個台呢4月1號呢開始呢，所有主持就減薪，佢講咗一大輪關於所有嘅主持爭拗嗰啲咁嘢，跟住佢就講咗一句說話咁樣，佢話嗱以後呢，即係4月1號開始減薪嘛，之後再有任何節目調動，有咩人走呢，就唔使問點解㗎啦，一定係關錢撚事，就唔係咩私人理由。喂，大班你咁樣講，你真係陷你成個台所有嘅主持人於不義。係 咯，佢因為 係咪 大班養衰， 即係以後唔撚走得，一走得咧就係嫌錢少。而家你明唔明啊？ 哦，因為我減咗你薪先。 唔係，其實個個都知道，我由一個 DBC 變成一個 D100，人工一定係減嘅。只要你肯去，你就準備係減人工㗎啦，啱唔啱 啊？係啊， 因為你 DBC 但係而家再減啊。 DBC 有老襯啊嘛。 係。 屌你老味，去到 D100就冇老襯㗎啦嘛。 係。 係咪？個老闆不是老闆嚟㗎嘛，但係你 DBC 老闆是老闆嚟㗎嘛，咁佢做佢都係佢係股東，但係佢可以幫你開啊，即係開高啲人工都得㗎嘛，李慧玲都200多萬一年囉，係咪？屌你真係老實講，李慧玲俾人嚟炒魷魚就大班係一個始作俑者嚟㗎。 梗係啦，你分析過啦，嗰日係咪先？即係通，即係女通外敵啊嘛，大佬。咪但係咁樣講唔好啊嘛，即係你變咗你往後而家幫你做緊嘢嗰啲人，點撚樣算好咧？即係我而家唔撚走得，因為我而家走咧就係因為你減人工， 同埋就冇 義氣， 你會喺個台鬧我。 即係一唔幫你做嘢咧，就唔撚行公義啦！屌你老尾，幫你做嘢行公義，依份係黃世澤咁樣都係行公義嘅，撲你個街。依份陶君衡咁樣都係行公義嘅，只要企喺你嗰邊行公義噶，哇！屌你真係上帝一樣喎，企喺佢嗰邊就係公義咯。 唔係嘅，你而家睇下佢嗰啲節目咧，嗰啲主持咧，全部即係粒粒巨星嚟噶嘛。係你就算一個即係主流嘅電台都冇咁多節目主持人嘅。 咪你個 friend 嗰啲岑建芬 啦，係啦， 係 啦， 咁 即係所以你都要珍惜，即係我覺得係咪唔可以即係下下即係噏啲咁嘅嘢？呢係好傷感情嘅，老實講。啊，當然佢自己嘅感情受到傷害，就因為金錢受到傷害嘛。 係， 即係講嚟講都係錢啦，有乜錢作怪啦？ 因財失意啊，真 係。係咪？即係四個字就叫因財失意啦。係。咁因財失意就冇計噶咯喎，係咪？一到因財失意嘅時候，咁你講咩行公義、好憐憫、講真話，就全部就 係 廢話嚟噶喎。 係啊， 咁所以你嗰九個字雖然好撚刻薄，其實都反映到部分嘅真相。 古惑、好嗌交、講鳩話。 除非你叫自己有 呢九個字，喂，佢嗰個係台號嚟嘅喎。嗱，我哋嗰啲台號咧，你真係好難質疑嘅。譬如我賣 radio， 普羅政治、全民起義咁，冇所謂嘅呢個係咪？即係呢個係又可以好抽象嘅原則性嘅嘢係咪？哇！你幾巴閉啊！用微家先知嘅話語係 啊， 即係行公義、好憐憫。係嘛？以上主同行，如果有佢咁噶嘛，係咪？咁你行公義、好憐憫、講真話，以金錢同行。你漏咗，係啊 ，walk with God 啊嘛，大佬。後來我哋將佢改咗，我呢個 walk with God 都唔啱，應該 live with God， 咁先至啱。行公義、好憐憫， 係咪 ？Live with God。 係啊，呢個即係咁樣，唉，去到呢個地步。聽 人話黃世澤冇做咯喎， 係咩？冇理由嘅咁樣，唔係再研究咧啲契弟唔好理佢。喂，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鬱敏。喂，其實我自己係計過條數，即係計過條數。好老實講，喂，琴日真係做場咁嘅大龍鳳，對佢嚟講大龍鳳咧，佢大班嚟喎，係咪先？封咪呢兩個字都攞出嚟玩，雖然話愚人節啫，好啊，跟住然之後做成個鐘頭，又喺度講呢又講路。其實講緊嘅嗱，你當佢真係有萬幾人咁樣啦，要去到30,000人咁樣，喂，其實講緊即係可能即係1,000多萬。 嗯、 喂，揾下你個寶食餐飯都有啦，係嘛？使唔使搞到咁樣啊？ 嗱，佢而家講萬幾，其實如果佢即係將啲開支稍微即係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其實如果你有萬幾人，跟住。經過呢一役之後，可能有啲人 又多啲， 即係又俾啲錢佢咁，咁你又多翻3,000多啦，當你10,000，即係連咗15,000喎，大佬。 係咯，仲唔 10,000仲點解唔夠做啊？ 仲唔夠做 啊？10,000點解唔夠做？你話 覺得委屈咯，佢覺得 係咯， 委屈咯， 即係係嘛？你10,500,000，喂大佬，冇理由唔夠做嘅喎。即係一個月圍到100,000多嘅喎，點解唔夠做啊？ 喂，其實點解？喂，點解佢即係佢而家？喂，你以你了解多啲啦，點解即係？ 照計冇理由咁冇計嘅，大班要搞到咁樣同聽眾發爛。 哦，呢個又唔等於冇計嘅，佢而家都未講死噶嘛，係咪？佢呢個我哋唔當佢係一個要挟嚟嘅，即係話希望大家諒解啦。咁如果我即係短期內去唔到呢個幾多啊？佢話 三萬， 係嘛？咁我就一定要做呢啲部署啦，係咪？咁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係咪？即係咁樣啫。跟住就喺講呢啲説，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佢調整嗰個政策嘅宣示嚟嘅，不過就為咗支持。佢呢個即係新嘅政策咧，咁佢就要講埋啲咧，即係傷害人哋感情嘅説話咯。 係咯，好傷感情 咁咯， 好傷感情咁。 其實講到尾就係佢其實都想做落去嘅。 嗯， 係。 你肯俾錢就得㗎啦。係。 我 湊夠，喂，我50万人，但係我2.5%，係咪？ 嗯。 咁咯，係咪個講法就係咁咯？係咪？咁如果去到可以去到呢、這個10% 以上。咁啊，哇就發達啦，係咪？如果有即係你50万人有50万人俾錢你，5-7-3有錢賺添啦，唔使廣告都 係啊， 係咪？咁點解你做到個台咁大，你又唔諗下啲 revenue 嘅？ 嗯， 淨係要諗喺你嗰啲聽眾個袋度攞錢咧。 嗯， 我哋當初做網台都有人嬲我，一蚊收錢我收條毛，冇撚得收。所以喺呢度同大家講，我哋到而家都唔會收錢。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阿達嗰個貨金計劃幾好，係嘛？咁你如果支持我哋嘅節目，你咪支持我哋嘅主持，鼓勵我哋嘅主持，咁咪貨多啲金咪得咯。 係， 咁我哋咪減低咗個成本嘅支出咯，係咪先？係嘛？即係咁解嘛，咁咪可以繼續做落去咯，係咪？即係呢個反為係一個辦法，呢、這個辦法亦都尊重即係嗰啲聽眾。 嗯， 你係自己出心嘅。 嗯， 你覺得啊，陳四除咗靚仔之外咧，講嘢又得。我貨多啲金俾佢，咁佢又做得比較開心啲， 係咪？講一講呢個多錢 啊！屌咧，呢個咪好巧啊！呢個係咪？反而點解要喺呢個方式度諗咧？就係喂唔想收錢啊嘛，就係又係講佢係好難收錢噶嘛，啱唔啱？ 同埋你想你個心都係想多啲人聽啊嘛。 係啦，我哋而家唔係為咗賺錢，譬如好似我咁，我做網台係咪？我係希望即係多啲人聽， 嗯， 就係咁啦，係咪？咁然後我哋自己負擔得起嘅就自己去負擔， 嗯、 就咁嘅啫嘛。其實係咁，你做咩諗？哇，發達啦！屌你咩有5万，就屌一個700咁啊，三萬 同佢督盤數。 屌你咁3000几万，跟住我又可以揾人傾啊！嗱，你睇我幾撚多人支持啊？咁既然我咁多群眾支持，咁你又要支持下我啦，小眾係咪？咁嗰啲小眾梗係有錢佬啦。 哦，咁樣。 屌你諗啊，講到咪有揾水 咁樣。 但係尋日都有講過、就係佢都一個恩主心態啦，即係就話啲主持佢一手捧紅啊，咁啲主持喺出邊都揾到其他食啊咁樣。咁當然有一啲主持真 係。唔係啊，佢直頭講到啊，話呢個 D 一八係和平飯店啊，你出。對其他電台唔會請你啊， 咁應該唔係 啊。佢講到呢一句啊，大佬，喂，唔係有啲真係其他電台難請啲啊，但係點解會咁難請啫？就因為當下 DBC 事件撐你啊嘛，大佬，走出嚟站曬台咁啊，出公民廣場。 你而家有咩選擇？商台唔會揾呢啲人。 係啊，點定點做啊，大佬？ 係咪？港台又人高好奀。 係啊， 嗱，新城啊，挑彩你都有，係咪？新城而家個廣告多過商台，挑你咪幾大鑊咧？話係咪？好簡單啫嘛，咁你得呢三個台。港台一定唔會請你噶嘛，就算佢請你，人工咁奀，你會唔會做？ 係啊， 係咪 同 D 一百差唔多咗？可能居馬費 咁，所以係即係 冇咁穩定。因為如果再發展落去，就係話佢變成一個收費嘅 channel 嘅話，其實就啲主持咪變咗嗰個 publicity 會好低啦。因為你都係得個10000 人 去識佢，咁佢咪變咗冇人快出面再攞到知名度再揾食噶咯。 係啊， 即係其實呢個係 TVB 啊，商台都係咁 run 嘅啫嘛，即係可能佢人工低啲，但係可以去登台做其他工作噶嘛。 係啊， 咁 D 一百諗住係咁 run 啦，但係如果一 你睇下捧起嗰啲心美小兒啊， 係啊， 好多呢啲例子啦，商台啱唔啱啊？ 佢而家想捧黃世澤。 屌你，咁你軟硬天師啊，咁樣嚟嘅啫嘛，全部係啱唔啱啊？係嘛？咁所以你又要對呢個餘真感恩，呢個係啱噶。 啊， 系咪啊？你对余真感恩你系啱嘅，但系你调翻转，你而家叫呢班人对你感恩，叫梁继章对你感恩，叫游清源对你感恩， 俾翻张凳佢得啦，可能 游清源啦，搞个咩邮报啦，系嘛？ 单义邮报， 如果我睇佢嗰一分钟真系鸠噏嚟嘅，屌你个点击率奇低嘅，屌你咁都以为佢自己有得啊？系咪？做呢样嘢系取咗个最新消息。其实是我最先是这样独白对着个镜头的，屌你啲人忘记晒。还有你是讲3-2分钟，屌你咪你而家睇下郁文踢爆东方那个，哇讲15分钟冇断气的，大佬屌你一个 tick 的，你知不知道冇剪接的，不讲你都不信，即觉得自己几英明神武。有时候663集一口气屌你呢，每一集15分钟讲一个题目是冇断气的，而冇剪接的。 有一次有人韓國仔，有時有啲即係都窒下窒下，我冇所謂，呢個係反映咗個真相，但係冇剪接， 有乜現場感？ 唔係冇剪接，即係直播，即係我哋好多時，我近時做節目都係㗎，即係有啲電視節目，我錄影當直播㗎嘛。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就算係錄影，我當直播咁做嘅，係冇剪嘅，係嘛？係好難剪嘅，仲要。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啦。我哋而家大家睇到啦，坐喺我哋隔離左右呢啲新進咧，除咗黃彥達啦，係咪？都係 新嘅啫， 都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係嘛？譬如啊，即係譚仔又好，阿湯姆又好啦，咁佢都係近時參加一啲即係訓練班啦。我哋都有訓練班㗎，係咪啊？即係幾犀利啦！咁而家咪可以行出嚟，點都見得人咯，係咪？咁使咩要揾啲升級主持，跟住就要有恩主心態啫？ 係啦， 你記得啦，你唔好對佢哋有恩主心態。 唔係，我而家成日同佢講你要 感恩。做緊嘢你定 啊？你同我投訴， 你 同我投訴啦，之後 你哋感恩啊，大佬。 都係一路咁樣學習，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啊！即係我哋啲年青嘅朋友啊，繼續做節目。不過咧，就即係我哋兩個講粗口咧，佢哋最好唔好啦。係 係，係 咪你明？ 唔係喂，最後啦，你開個盤口俾大班啦，開個盤口俾大班。即係嗱，你真係如果過去撐佢，佢咩條件底下你會願意過去撐佢？ 咩條件？ 係啊， 愛莫能 助，真係要開。 係啊， 如果執撚咗佢啦。 即係如果佢執， 諗諗下啦， 最後五日啦，咁你就會過去啦。 諗諗下要過去都係你，不如執埋咗佢成單數。 即係唔係啊？佢喺度做馬講，我嗰陣時真係幫佢做節目嘅，初初佢開台， 我 睇波嘅時候， 唔係我坐緊監啊！ 佢打電話俾我，我要去美國咁啊，頂佢啊！我真係幫佢頂幾日。 佢有一排日日過去，就我坐緊監嗰陣啊嘛，你嗰陣日日過去幫佢開台嗰陣啊嘛。 仲有。屌你攞好撚少錢咋，幾千蚊居馬費，跟住仲要報税啊，大佬納税嘅嘢冇幾千蚊，屌你真係，你講真係攞咗幾千蚊就算了，納税啊，大佬。 即係你覺得仁至義盡啊，都係算啦，係嘛？ 唔係，咁我覺得即係真係佢都認真要思考一下咯，都搞到有聲有色一年，但係一年貨仔就已經講呢啲咁嘅説話，咁你應該即係嚇，即係含忍。要你捱落去嘛，大佬、 哦！即係要大班含忍啦、啊，你咁樣。 大我而家奉勸佢啦，即係含忍。 今日節目題目就係呢、這個 大班含忍，天一百繼續行股啊！冇嘢， 我哋要截录出嚟，我哋要截录出嚟。呢个系郁敏对大班嘅呼吁，忍同埋继续行股啊！ 贴喺个 page 度， 喂，公布下个投票结果。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非常之和善同埋好人嘅，虽然佢当我哋系不友善嘅人物啦，咁样。咁究竟点样可以增为阿大班增加自己有咧？咁有三个选择嘅。咁咧投票最多嘅咧就系我哋建议阿大班同阿林伯咧就唱同埋跳呢个 kiss kiss kiss 嘅，系啦咁样咁 啊。即系如果有咩唔得咧，你问双杰请教啊， 系啦， 争少少啫， 争少少咋？ 好，其实争 两票， 争两票就系转播《粤语时报》嘅节目就可以救到你噶啦，咁就36票。咁咧较为少人赞成咧，就系向阿郁敏道歉，一笑泯恩仇咁啊。 我顺应民意，屌你真，我哋唔会同佢相逢，一笑泯恩仇。 系啊，啲投票嗰啲人就系知道郁敏唔 屌你，顺应民意。 因为结论 顺应民意， 结论系大班， 一于顺应民意， 含忍啊你， 大班含忍 ，D 一百继续行股啊！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 拜拜， 超超时，唉。